中央研究讨论会23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本次讨论会宗旨是深入学习并切实贯彻敬爱的金正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提出的思想和路线。参加讨论会的有金济南同志等党和内阁的负责干部、中央和平壤市的党、政权机关、群众团体、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革命社区等部门和党务人员培训机关的工作人员。会上发言者指出，敬爱的金正同志的历史性报告是伟大的纲领，他全面指明了保证主体革命事业、先军革命事业取得辉煌胜利的科学的革命路线。全体干部、党员和劳动者都要遵循金正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提出的思想和路线，在开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最全盛期的庄严的总建军中争做光荣的胜利者。